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30章，怪都是怪尊锐太大意，这个龟状墓的规模就不是很大，主墓室就空空荡荡，一眼就可以睇晒，冇任何嘅机关，个棺材呢亦都烂到唔成样嘅，所以佢有啲松懈，历嚟严格遵守嘅规则亦都抛诸脑后，又冇请香，只係戴咗个摩斯手套就揭开个棺材板。喺棺材入边瞓住一具嘅枯骨，这个骷髅骨上边又冚住一具烂到发黑的皮肉，两边呢就放住一些好不起眼的陪葬品，看来这个就应该是他们自己的祖先了。尊锐暗暗地说了一声老祖宗对不住，随即他就对身后边的两个手下打了个手势，叫他们打开背包准备执棺木里面的遗骨。这个执拾遗骨的这样的工序当然是要尊锐亲手做的，话晒都是自己的祖宗，不能够叫外人去搞的嘛。尊锐当即先去捧住那个尸骨的头脑，有一些发黄的头骨就是这样被尊锐捧在手入边，在灯光下边显得古老而且诡异。就是在他捧住个头颅准备装到个背包的时候，那个骷髅头的两个黑蒙蒙的眼窝里面突然之间闪过一样东西，好像是什么虫仔一样，又好像是个眼球一样眨了一下。尊锐看到即时都惊了一下，他绝对不是什么胆小的人，他心想唔通呢个骷髅头有啲咩古怪？当即佢啊凑近向嗰两个眼窿嗰度望入去咯噃，嗰一对眼窟窿咧就好似两个黑洞咁，好似突然间有一种巨大嘅吸引力，尊锐盯住嗰两个黑窟窿，忽然之间睇见自己嘅视线根本上就冇办法从个窿嗰度移开嚟。咩回事呢？尊锐心諗弊呀，佢係挣扎住咁想移开自己嘅目光。就喺呢个时候佢成个突然间呆住咗，因为喺嗰个黑掹掹嘅窟窿入边睇到咗一啲嘢。讲到呢度嘅时候，尊锐原先嗰个不冷不热嘅神情突然间就罩上咗一层嘅阴霾，成个人更加阴沉。豆腐忍唔住问啦，啊，喺个眼窟窿入边都睇到嘢，睇到乜嘢啊？唔通系嗰啲咁嘅尸壳子？所谓嘅尸壳子咧，其实就叫做尸鳖，就系喺嗰啲尸体腐烂过程里边滋生出嚟嘅虫。等到啲尸体嘅肉咧烂晒之后，嗰啲蠕虫咧亦都会随之死亡嘅。但系同佢相对嘅有一种俗称叫做尸壳子嘅虫就会滋生出嚟。咁呢啲尸壳子系点样嚟嘅就冇人讲得清楚，主要呢就系聚集喺嗰啲枯骨嘅地方，好善于匿喺个头骨啊嗰啲缝罅入边，或者喺啲地砖嘅空罅入边嘅。呢一种嘅虫呢成身都漆黑，就好似水生嘅甲壳虫咁，大多数呢都唔会飞。不过如果有啲会飞嘅呢就有剧毒。根据曾经讲，有一队嘅外国探险队入咗金字塔里面考察，结果返嚟之后全部都离奇暴毙，似乎就係俾啲咁嘅尸壳子咬㗎喇。但係有毒嘅尸壳子毕竟都係少数，当然如果喺嗰啲枯骨入面见到呢都属于正常，只要係数量唔係好多，咁就对人冇咩威胁嘅。阿豆腐啱啱讲完，尊锐微微咁拧咗下头，我对住佢块面只係觉得佢面上啲神情係前所未有咁古怪。 被毁咗容嗰半张面就好似恶魔咁，佢个眼球就好似因为恐惧而向外突出，但系呢冇毁容嗰半边面，佢就眯住嘴唇，微微咁眯起咗眼中闪烁嘅精光。过咗阵间，佢先讲出几个字：我睇到咗灭亡。豆腐一听就懵啦，佢就拗晒头咁讲：哎呀，你打咩哑谜啊？哎呀，我咁高嘅智商都觉得听唔明白嘅，老陈，你明唔明啊？我亦都不由得拧拧头，喺嗰个骷髅头入边睇到咗灭亡，呢、这个究竟系咩意思啊？未等我开口，尊锐就接住向下继续讲，佢仅仅系讲咗一句灭亡，但系究竟喺个骷髅头里边睇咗咩呢？佢亦都冇明讲啊，只系示意我哋唔好急，接住向下听落去就知噶啦。喺当时，当尊锐再次可以移动佢嘅目光嘅时候，佢下意识咁啊，即刻将个骷髅头啊掟翻入个棺材入边。谂到先前佢睇到嘅嘢，越谂就越心惊，佢即刻就叫两个手下翻去。其中一个手下就好惊咁讲：吓、啊，我哋唔喐手嘅啦咩？尊锐啊，沉声咁讲：唔能够再喐手啦，再喐我就玩完噶啦。佢讲完就带住呢两个人啊，准备离开呢个归葬墓咯。但系当佢个头向上一睇嘅时候，不禁就窒住咗，因为先前打落嚟嘅盗洞，唔知道点解竟然消失咗。嗰两个手下亦都一睇就吓咗一跳，其中一个揣测咁讲：，咦，唔通呢度里边有啲乜嘢唔干净嘅嘢？我哋系咪又是遇到咗鬼掩眼呢？所谓嘅鬼掩眼，就系喺墓室里边嘅鬼魂遮住咗人嘅眼，使到你睇眼前嘅嘢好多都系假象。即使而家嘅盗洞喺你嘅头顶，你亦都可能会睇唔到。而另一个手下就决定即刻去点蜡烛啦。两个人就攞出一支白蜡烛嚟点着，冇几耐，蜡烛嘅火苗竟然变成咗黑色，即系讲墓里边有啲乜嘢唔干净嘅嘢咧？正常情况下，鬼喘气嘅火苗应该系青色噶，点解竟然会变成黑色嘅？喺呢个世界上，恐怕就冇边个人物真系见过黑色嘅火。佢跳动住，几乎系冇办法散发出光芒，但系蜡烛就会俾佢啲火苗迅速咁燃烧。尊锐睇住眼前呢啲咁嘅黑色火苗，谂起咗一个传说。咁啊，从科学角度嚟讲咧，随住温度上升，火苗嘅颜色系从红色、橙色一路到黄色、白色。去到咗5000度以上就会变成青色同埋蓝色，7000度就会变成紫色，再升高咁就会系睇唔见嘅紫外线，达到咗超过10000度。咁喺民间却有一啲唔系按照温度嚟分类嘅，偶尔会有人喺嗰啲坟头间咧会睇到一啲青蓝色冇温度嘅鬼火，咁呢一种火焰事实上并冇达到5000度咁嘅高温嘅，因此过去民间分类嘅咧，同现家系有好大唔同嘅。喺嗰个时候，外地啊将啲火苗分成5种，即系黄、白、红、青、黑。黄咧就系我哋煮饭啊、煲水嗰啲火，譬如蜡烛啊、篝火一类，我哋称之为阳火。白火喺过去咧人为嘅条件之下就好少见嘅，古人认为白色火焰嘅温度系最高，唔属于人间能够控制嘅火力。最常见嘅咧就系啲闪电劈中树木嘅瞬间，所以就会被称为神火。红嘅咧，我哋就叫做地火。有啲人中意形容嗰啲火苗啊，叫做啊红彤彤嘅篝火咁，其实篝火就唔系红色嘅，系橙黄色， 真正红色的火呢，就是地底岩浆的颜色。这些地火又被称为焚烧恶鬼的地狱之火。青火就被称为鬼火了，譬如鬼喘气的时候，阴气盖过了阳火，火苗就会变成青色。咁最后讲到嘅就係黑火，呢、这个唔係属于正常嘅火焰。黑火就被称为无火，无就即係无私嘅无，就即係指同神明沟通嘅人，能够借助神力嘅人。自从人类诞生之初，无呢就随之诞生，随住历史嘅演变，巫术渐渐就演化为道、法、易、占、卜、豪、气等等等等。如果好合意咁样解释巫术呢，就即系指运用不知名嘅力量作法下咒嘅恶毒法术。而当呢一种咁样嘅力量降临嘅嗰一刻，如果周围有阳火，就会感知到巫术嘅降临，双方嘅对抗之下呢，就会变成黑焰。尊锐睇到眼前嘅呢种情形，心諗唔怪得呢个咁嘅鬼藏墓嗰度冇任何嘅机关嚟防盗啦，莫非佢真係暴露咗邪术。而家睇到呢啲咁嘅黑焰喺度晃嚟晃去，应该如何去应付呢？如果话系啲咩鬼喘气呀，佢又知道点办啫。黑灯真係从来未见过㗎喎。嗰两个手下亦都被吓住咗，一时之间都讲唔出嘢，面面相觑，面容喺黑暗嘅火焰里面显得特别恐怖。尊锐慢慢咁思考，佢諗起咗一件事。据说喺晋国公子严因为皇位之争受到咗迫害，喺逃亡嘅途中露宿嘅时候，嗰、那个篝火突然间变成咗黑色，严就悲哀咁叫：离王都何以绝乎？咁啊，大概嘅意思就係闹呢个晋献公，你咁嘅死鬼老嘢，苦毒都不食子，老子而家俾你赶到离开咗王都逃命啦，你点解都唔肯放过我啊？居然仲用邪术嚟迫害我。而吴平日呢就鍾意研究呢个易学占卜之如此类嘅，为咗反抗，当时佢就做咗个举动，将自己嘅一滴血就滴入咗呢个黑火焰入边。跟住佢就即刻除下咗衣服，将佢折成咗方形咁摆喺个脚前，对住东方啊恶骂一餐。佢咁样一边闹，就见到脚下啲衫呢竟然好似吹胀气咁喺度谷起上嚟，隐隐约约可以见到衫里面有一嚿黑蒙蒙嘅嘢，似乎嗰个就係喺邪术下边生长嘅毛邪。而吴早有准备啦，当即就吩咐随行嘅同男同女齐齐就对住嗰嚿嘢就屙尿。嗰堆咁嘅衫好似漏咗气嘅气球咁，火焰亦都慢慢就转成咗阳火。咁呢个吴仪所用嘅办法总结起嚟有三步。第一就係滴血，据说佢嘅作用呢就係迷惑对方，等嗰个邪灵搵错对象。第二呢就是面对着东方在骂邪，因为东方呢就是甲月青龙之地，邪祟呢就不侵。在你闹邪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被误导，将那堆衫呢当成是受害人捐了进去。第三就是破解邪术了，未成形的邪术很容易破解的，最怕的就是童子了。尊锐心諗，这个黑火焰一出，这一次睇嚟都唔可以善了㗎喇，睇嚟係小睇咗自己嘅祖宗。呢、这个唔係普普通通嘅鬼遮眼咁简单，只怕係呢成个嘅鬼藏墓里面可能都被落咗巫咒，自己几个人之所以出唔到去，可能就已经被困咗喺其中啦。巫术 其实在秦汉之后就慢慢绝了迹，被正统的道术所取替了。现在在民间里面常见的符号打鬼之流的呢，都是属于道术而已。而真正还保留了原始巫术的杀满就是其中的一支。我听到这里心里面就一郁，心想唔通尊瑞后边面上被人哋毁咗容，就係因为嗰个邪术嘅原因。豆腐听完亦都问：哦，咁我明啦，你嘅祖宗真係太狡猾啦，墓室里面唔放暗路，唔设机关，反而係搞啲咁嘅邪门嘅嘢。哎呀，真係防不胜防啊。咁你后咪一直嚟追踪嘅呢个图案系咪同嗰啲撒满教呢就脱唔开关系呢吓？哎呀，我諗你嘅嗰个祖宗同埋当时嘅巫师肯定有一段不为人知嘅故事啊，真相呢就只有一个。我睇住而家豆腐又是俾呢个柯南附身，我即刻敲敲个台，叫佢咪再乱嚟啦，快啲示意下尊瑞啊，继续向下讲。当时我就按照严嘅方法做咗，喺个衫里边真係出现咗一个嘢，黑蒙蒙嘅，好似一个肉球。我哋又冇童子尿呢一味嘢，不过当时我哋身上啊带咗高压火枪，我啊准备将嗰个嘢啊烧死，点知道尊瑞嘅眼光微微咁寒咗下，面容好阴郁。喺呢个时候，我睇见喺客厅冇几远嘅地方，企住一个好似保镖咁嘅人。由于佢离得唔系好远，应该亦都听到我哋倾偈嘅。尊瑞讲到呢阵时嘅时候，原本好似雕塑一样咁嘅保镖，面上嘅肌肉突然间抽搐咗下，好似回忆起咗一啲好唔好嘅嘢咁。我即时就明白过嚟啦，呢一个保镖八成八就系当初跟尊瑞去万屈山嘅其中一个。咁另外嘅一个人呢？